来三天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天气高温闷热，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此外，由于前期强降水，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近期不要前往上述危险地带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市公园管理中心公园科普夏令营开营仪式昨天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举行，市属各大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举办47项、107期夏令营及暑期科普游园活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所属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等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北京市园科院开展夜宿动物园、园林小讲师等暑期营日活动，汇集园林文化、植物手工制作、动物昆虫探秘、山林露营拓展等47项、107期夏令营暑期科普游园活动，为孩子们倾情打造夏季消暑科普趣味场。2018年公园科普夏令营将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现场预告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招募青少年营员。最后来关注，昨天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在故宫开幕，在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里，200余件绘画、篆刻、文献以天道酬勤、浮梦还乡、老当益壮、白石篆字四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地讲述齐白石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